江边，江边深了乡， 浪滩 出了歌，生了人， 领到我们的解放， 领到我们的解放， 咿呀咿嗦 哟。 Boom, boom, boom, boom, boom, boom, boom. 你那泪呀，喝了那里喝你那。白云飘过大林子山，金色的阳光照船旁，金腰将来张文多，双手赢得丰收年。啊那喝那喝你那泪你和你呢，那你和你呢， 白桦林里人儿笑，笑开了满山 红杜鹃，可这人走山幸福江山万万年， 啊呵呵你呢，喝你那，马郎喝喝你那喝嘞， 给根。 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。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乌苏里船歌，来自八只眼演唱组。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走四方，接下来请听八只眼演唱组演唱的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《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》和《军港之夜》。 在那遥远的地方，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， 在那遥远的地方，他那粉红的笑脸要像红太阳，他那活泼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， 在那遥远的地方，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位好姑娘， 笑脸和那美丽金边的衣裳， 在那遥远的地方，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位好姑娘，

缠绕。嘣嘣嘣嘣嘣 嘣嘣嘣嘣嘣嘣嘣嘣，葡萄园激动，春风秋雨，小苗儿已长得又壮又高。 当枝头结满了果实的时候，我传来克里姆林宫的喜报。啊，姑娘啊，遥望着雪山烧烤，烧去了一串串甜美的葡萄，吐鲁番的葡萄熟了，阿那尔罕的心儿碎了，阿那尔罕的心儿碎了。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，阿那尔罕的心儿醉了，阿那尔罕的心儿醉了，心儿醉了。 多边斗笠，松风 敌人，红旗风光好， 风光好， 军民一家亲， 一家亲， 万泉河水亲友情，我便斗笠送红军，军民团结向前进。来伴我的情。